同学啊，刚刚下课有同学跟我说，这个治疗这个富贵手啊，那个桃园的黄成义先生那边据说有一些方法还蛮有效的，说什么在富贵手的那个地方刺破棒穴，说那个疗效很好。然后还有说什么一般的民间的什么经验，说什么怀孕的时候坐月子啊，弄什么麻油蛋麻油鸡的，然后弄一弄之后富贵手顺便也就好了，那或许那个时候有什么效果吧。就是啊，哦，所以那详细情形问你斜后方那位同学啊，就他听来的，所以消息来源是他，所以请你们去追溯一下他那边有没有适当的病人可以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谭树渠的用这个大剂附子的经验啊，那我们在这里在这件事情上可能先暂时告一个小段落。怎么说呢？因为再教到后面我会提到肾气丸，那再讲到肾气丸的时候，我想很多事情我要重新讲一次。因为我们要把一个人浮月的阳气引下来，有的时候可以用附子剂，有的时候可以用地黄剂。你用附子剂，比如说像真武汤，你是把水气弄到头顶，对不对？那阴气就到头顶就可以下来了。但是直接用肾气汤，用一种引火归元法，那个时候后面会教的啊。所以我现在关于这个有一些慢性病的治疗，高血压呢，我待会讲完正肝洗风汤，我们就算告个段落。但是糖尿病的话，大家在这个脉络下，我们之后还会再讲。那正肝洗风汤，其实我把它的整篇文章都铺在讲义上，意味着同学可以自己看，我也不需要给同学太多的那个说明啊，因为他写的已经很清楚了。那我呀，就他的这个地方是说，正肝洗风汤，他在提到，因为这里的话，张其成原来是谈到这个西方人说的脑充血，也就是内中风症啊。那为什么他说内中风呢？因为你如果看到张仲景的那个《金匮要略》里面关于中风的东西，你会觉得这个中风好像都是外面有风邪进来，以至于你嘴巴歪掉，什么身体半身不遂，所以这个东西让人觉得是外中风。那这个张其成呢，他就提到说，血压过高的人，他的脉是弦长有力的啊，在一开始，所以这个段落的一开始，那弦长有力的脉，比较是肝阳上亢的脉。那这个我们在之前提到真武汤的使用，或者说附子剂的使用，也曾经提到过。谭树渠有讲到说，脉如果是带红硕滑弦的时候，不宜用附子剂，这记不记得啊？所以他说的这个状况，张其成说的这个状况，就是比较是偏里面有实热的，不适合用附子剂的这样的状况。那这样的脉会不会有啊？还是会有哈、啊？所以不是说什么中风什么高血压都一定是这个，一定是真武汤。那他就是说这样的人呢，常常会上实下虚啦，然后头昏目眩，所以他就要想一个办法，把这个人的向上冲的气降下来。那他降气的方法呢，你想想看他怎么用啊。他用牛膝，我们都知道牛膝一两还蛮多的，对不对？可以把气往下拉，然后这个生的带者时，念者还是楚啊，你会不会国文比较好的者啊，者就可以下，带者时是也是重症的，能够把气掉下来。像上次哪个同学的小孩子说什么有一点脑震荡，那是什么药？是带者时吗？哦，就是我们讲到说要把这个阳气引下来，我们之前有讲到白通汤，我们又有讲到真武汤，对不对？然后之后讲到肾气汤的时候，又讲到引火归元法。但是有一个很好用的方，就是说，比如说像上次有同学的小孩子脑震荡啊，那我就 看到好像是周梦辰的议案还是什么样的，他讲说其实就用一味带者食，你就煮水喝，那个气就被引下来了。那当然火神老祖郑庆安是用潜阳丹嘛，就把阳气拉到丹田的方也可以，就意思是一样的，重要的是这些药都可以把向上冲的阳气降下来，那这样的脑压就减低了，脑震荡就好很多啊。那这个然后龙骨牡蛎，你要说它重症也对，说它去痰也对，说它镇肝息风也对。那龟板的话呢，就是你用了龟板的话就可以啊、哦、好像龟板是滋阴，会滋在肾的区块跟任脉的区块，总而言之它可以在身体的下焦有一个阴当做坐标点，当做一个基准点，能够把上面的阳抓下来的时候有一个回来的地方。那白芍、玄参、天冬、川莲子这些药，还有麦芽、茵陈、甘草啊，它后面的文章会有讲它为什么要放这些药。那至于说胆心啊什么的，那它在这边呢引了一堆文章，它是提出一个事情，提出一个什么事情呢，它说在清代有一个医家是叫王清任，他创了这个学府竹芋汤的冷汤，对不对？那在这个竹芋汤的家族里面有一个，他叫做补阳还五汤，我们在教那个黄芪五汤的时候有讲过。那谭树渠很喜欢用黄芪五汤治中风，那这个东西就关系到说，因为如果是黄芪五汤可以治的那种中风啊，就是通常是那种中风的时候你时捐放血也没有效的那种中风，因为是虚症的中风，那就是虚症的中风比较适合用黄芪五汤。因为张其泉说如果西医讲的脑充血是真的，对不对，血管已经爆掉了，那你还用这种桂枝剂、通血路的剂好像会让它更危险。但是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张仲景的这个什么续命汤那些药里面有麻黄啊什么，就觉得说脑充血不应该用这些药。可是这个问题后来近代的这个大陆山西的这个李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怎么说呢，就李可在临床上发现脑溢血的患者你用了麻黄剂一发之后，马上那个脑子里面的淤血就散掉被吸收了。所以我们以为会害怕更严重的东西，在临床上其实是有治疗效果的。那当然你如果用到补阳还五汤把人家伤上加伤还是有可能。张其泉就是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傻傻的用这个黄芪五物或者是补阳还五，有可能害人家已经爆掉的血管爆得更严重啊，他是讲到这个可能性。那但是不意味着仲景的这个续命汤是错误。那这个将来等到再教麻黄汤，就是我将来张涵乐一条一条的课教到麻黄汤的时候，会给同学讲义，我会把那个李可那篇论文编到讲义里面给同学看啊。那就是这个中医的理论，我们是不断的在发现跟印证。那有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发现、还没有印证的时候，往往会凭自己的思想去否定它。那这种事情年年都有、代代都有啊，所以我们只能够用一个比较开阔的心胸去接受这种种的可能性。那他呢就是用这些那这个他的这篇文章的这个第二大段就在讲说他为什么要用这些药。他说什么龙骨牡蛎、白芍啊、龟板都是镇肝息风，就养肝血啊，就可以让这个肝比较血多一点啊，然后肝阳就不会拖上来，然后怎么样的。然后后来他就讲到说他用这些方子用的有的时候会不有效，没有效。他说为什么会没有效，他说因为肝这个脏脾气很坏，你要把它压下来它有时候硬跟你杠上去，所以必须加一点让这个肝比较舒服、比较不会闹情绪的药。于是就加进这个什么川莲子啦、能够让肝气下达，然后呢再加上茵陈蒿啦、麦芽啦，茵陈蒿也是春天的新芽，麦芽也是一个新芽，跟这种东西都跟肝同气相求，让肝比较舒服的药，然后之后就没有反动力了啊，就不会这个汤就不会再有喝下去，那个病人反而飙血压飙起来的问题。那他又觉得这样子用到后来就比较顺手啊。那他这个后面的他的医案也写在这边，所以我也不用说的太多。那主要就是 各位同学，如果你怀疑你自己的高血压是正肝型风汤症的话，你就不妨试试看。因为如果你是真武汤症的正肝的高血压，你吃正肝型风汤你不会恶化，只会觉得全身发重，好像鬼压身一样。那那个时候就知道说，哦，你的高血压不是正肝型风汤，而是属于真武汤的，就是蛮容易分的。就你正肝型风汤吃几帖会感觉得出来啊，因为这个它里面的一些重症的药，如果你没有那个病给它互相抵消的话，你人会被压得很重很重，所以会分得出来。但大部分的台湾人的高血压是真武汤啦，只是附子要放八两。同学，你觉得你有高血压，你有勇气这样做的举手看看。我觉得应该会有啊，就像上次你不是跟我有一个同学，这位同学不是跟我讲说用了附子血压降到好低好低，对不对？ 对。 对，就是降到多少？ 60到40。 60-40啊，降够低了啊，所以用附子好啊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关系到一个关系到一个观念上的问题。我在教你们课的时候好像很自然的讲到什么阳实阴虚，阳虚阴实，对不对？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在中医的历代典籍里面几乎没有阴实这两个字。那所以阴实其实是即使是中医里面也是黑话，只是因为现在有人揭发出这件事情，以至于我们现在知道人是有阴实的。那同学，我问一个问题，各位觉得血压很高是阳实还是阴实？阳实。阴实。就这东西很妙，就是你能够用仪器测量出来的就算阴，所以血压很高是一种阴实，血管爆掉是一种阴实，这是一个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不太容易消化的观念啊、哦。但是我不会说绝对，因为阳实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啊、哦。就是正肝息风汤它那个爆脑血管，至少在爆的那个时候，正肝息风汤症的那个脑血管爆掉，它的那个脑是阳实没有错。但是一个人的体质随着时光的流逝，越老血压越高，那你想越老越严重的病有可能会是阳实吗？这是练什么仙道是不是？就是你真的如果练的仙道结出内丹，那血压是常年的只有70-20那样子，就是你真的练成内功的人，那个血压是低到不像话的哦，真的有功夫的人血压是低到不行的。所以你会知道说血压这个东西还是阴实，是随着你的身体的衰弱而渐渐变高的东西。哦，因为如果班上同学有人是练导引的嘛，你们如果有那个导引练得很好很好的朋友，你去给他量血压，血压都很低很低的。所以这个观念还是要有。所以一个功力很好的人，他会觉得全身轻飘飘的，对不对？但那个轻飘飘的，你觉得他的血压很高觉得轻飘飘，还是血压低还是轻飘飘？我想是血压很低才会觉得轻飘飘的，血压很高的也是振振欲疲的啊，觉得身体有点重，重心会比较高。振振欲疲那种感觉其实就是重心很高的感觉，那功夫越好的人重心是越低的。所以这个大部分的高血压恐怕还是阴实啊。那因为阴实这两个字是黑话，就是历代没有人讲，所以我们对于高血压这件事情，那刚好黄帝内经讲到说血郁于上则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讲到通血，说血塞到上面就害人爆血管倒下来。可是这句话让人家觉得这是一个阳气太旺的现象，可是血是阴还是阳啊？阴啊、哦，所以就仔细去考据我们中医说的阴阳，就会发现我们理所当然觉得的事情有一些值得再确认的点。那就是关于这些的话，就同学可能日后读书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那至于 后面这个镇静安的这个服药须知啊，跟王振龙说的回阳救济药物可能发生状况，这个王振龙说的回阳救济药物可能发生状况，我有发给同学另外一个比较多字的版本的补充讲义啊，那这个大家那个就自己看就好了。那只是镇静安的这个依法圆通的这一段啊，那真的是蛮重要的。比如说什么呢，他就说一个阳虚阴盛的人啊，比如说一个阳虚阴盛的人可能有这些症状啊，同学回家自己看，他说都应该用扶阳的药驱逐阴邪。那这个但是呢，刚服这个扶阳的药，他说有人会昏死一两个钟头，有人会喷鼻血，有人满嘴起口疮，有人喉咙干痛眼睛红，他说这个东西都是阳药运行，要把阴邪逼出来才产生的现象。那他说如果这个人并没有，就是如果他说这样的人呢，他有一个判定的标准，说这样的人如果他马上灌冰水就觉得哇全身都好舒服、哦、那代表说他不必用那些阳药。可是问题是一般来讲吃阳药有这症状的人灌冰水他并不会比较舒服，身体会有一种破功的感觉。但现在已经这个话已经不能讲了，因为我们现在台湾人是吃冰之国，然后他每天吃冰是吃饭一样的，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当做辩证点哦，所以比较麻烦。他就是说以不太爱喝水为准，这个其实不太好，现在不太好用。但是我又觉得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体都偏寒的比较多了啊、哦，所以如果我们在知道自己比较寒的人，我就说知道自己比较寒是比较随便吃一点暖的药就上火的人，那通常都是寒食的不得了的，那你必须用阳药去挖开他的身体才能开补药嘛。那他就说继续吃哦，有的人会忽然咳嗽痰多，那为什么？因为肺部的那个原来的那些水毒被逼出来了，然后或者是全身发斑点啊，又痒又痛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痒痛异常，然后或者是出汗，然后反正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怪怪的状态。那而且也有可能会拉肚子，因为我觉得啊，台湾人吃四逆汤最常出现的状况之一就是拉肚子，因为他肠胃道肠面已经被这些水果跟冰已经痒得很冷了，那那个汤一下去马上就杠上，所以那个肠胃道的那个阴邪被打出来，通常一喝药就拉肚子，这是很可能的。所以你要知道回阳药本来不是会让人拉肚子的，如果你会拉肚子代表说你原来是有阴邪在那边啊、哦。然后呢他就说，然后可能那个人会很累很累，然后一直吃一直吃，他说吃这样的要吃到哪一天才算结束呢？他说要吃到全身肚子里面都发热，然后整个人觉得活泼异常不能安静，他说这个时候再给一帖滋阴的药把它收掉就功德圆满了啊、哦。那不晓得各位同学有没有勇气做这个疗程，我相信有些同学会有啦，就像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舒服的过程，就是把你身体里面整个清一遍啊、哦，用阳药来清一遍。哦，对，同学说有这症状一定不舒服，对不对？那可是我就是跟同学，当然我不能强迫同学接受说你应该怎么做，我只是要说中国人的排毒跟现代习什么生机饮食的排毒是不一样的东西，这是一个不同的观点。生机饮食那种会说给你吃比较干净的食物，对不对？让你的身体能够洗涤你的身心。但是中国人的对于毒这个东西的观点啊、哦，比较会说的是性热毒就会散。比如说有一些医书他会讲说你啊如果被什么虫咬到，对不对？然后痛得不得了，那就把被咬到的那只手泡到热水里面去，然后水一冷就再加热水，水一冷就再加热水，然后在这个快速运化的这种温度下，这个毒比较快会分解，比较快会散掉。 所以中国人在排毒的观点，如果以这种比较传统的或者说经方的观点、火神的观点，他会觉得你的身体的这个代谢与循环的能力越旺盛，越能够排毒。那相对来讲，现在一般的那些生机饮食，从小麦草到果菜汁，那个跟我们比较传统的排毒观是完全不一样的观点。那因为我没有去挑战生机饮食或者小麦草，或者可以说我现在吃惯暖药了，吃到一点冷的就不舒服，也不爱吃了，所以就不能够体验另外一边的做法它有什么实际的疗效。但是我只能说，这就是我们金方派跟火神派的这个比较会有的思维啊，就是以通畅运化当作是一个排毒的手段。那这个王振龙在后面呢，他就有讲得更详细啊，就怎么样怎么样，甚至说什么如果吃了附子中毒会怎么样。其实附子中毒他说用蜂蜜水来解啊，那也可以。那如果你呢，如果你用这个啊，如果你用这个怎么讲，生姜水，就用生姜煮水来解也可以，对不对？或者我说原汤化原食，那个原来的汤再加冷水，再煎个第二锅，那这样子喝也能够解啊。基本上，同学你们要记得，我虽然会说盘数局的真武汤是放八两，对不对？但你们可以一两、二两、三两慢慢往上加嘛，你们不要第一帖就八两，又倒在那边麻木不仁这样子，就。因为像是有同学家里面开这个重剂量针武汤，他就一吃，后来家人的脸就麻掉，就连半边脸歪掉，吓都吓死了。所以我现在就赞成慢慢加。那通常这种慢慢加，添加一两的情况，加到五两还是蛮安全的。那我也讲过，附子只要现在剂量过一两，你煮的不够就蛮容易中毒了。所以过了一两，你就要很小心那个火候啊，要煮得够久。因为附子跟姜煮到一起，无论是生姜还是干姜，那都还蛮安全的。所以，但只要滚火大一点啊。但是如果你们看什么火神派研究之类的，或者是什么维吉重症理附子之类的书，你会觉得它好像每一家都有不同的说法，煮法这样很多，但大体上就是。有滚动的沸腾，然后煮久一点。我说有滚动，意思说你不要说什么慢炖锅让它有泡泡，然后一个钟头那样子不太会分解啊，就是要让附子的毒分解，那个滚要更大一点，比慢炖锅的那个滚要大。那这里王振龙先生就提到说，脉象呢，在十四页最下，他说脉象由微细沉弦变成沉而无力时，就是一个人有寒食的时候，他的脉不是紧贴在最底下，就是缩成细细一条。那你呢，用了这个破阴食的附子剂，像我是主张用生附子啊，生附子比较有效率，熟附子要用好多好多。那个用生附子这样子破，然后你的脉就会从细沉沉变成松开，就变成软弹弹虚虚的脉。那变成虚的脉就可以开始用真正的补药啦，什么附子理中啊，什么矫健中啊，都可以啊，这样就可以真正用补药来补进去了。那相对来讲，如果你没有先把你的阴实打掉，很多补药都进不去，那这样也不是办法，就是一吃补药就上火就隔拒，因为你身体没有那个容受度，因为你之前吃太多生冷跟水果了，你身体已经被水果盘踞了啊，那你就没有办法。所以这样的一个疗程呢，是我所推荐的。那我觉得最近晚上有时间就喝一些四逆汤，感觉真的还蛮不错的。就是喝了四逆汤就会觉得，哦，我之前吃补药其实很浪费，因为没有那么补得进去。那喝了四逆汤就会觉得比较补得进去了。那大陆那边是用大量的泡附，我这边是或者是遵循倪海厦医生的方法，就是用少量的生附啊，就是一颗生附这样切片来用。那效果可以。那上次同学也有同学跟大家分享，他第一次吃生附是很激烈的，对不对？那你之前吃的越冷，吃的越素，你吃生附越激烈。就是如果你是吃素的人，你吃生附可能会很激烈，因为吃素的人他的那个身体的那个肥油不够，就是那种胆固醇类的那种肥油类的不够，阳气走得比较不顺，所以有的时候隔拒的很厉害。 所以你们自己可以少量开始吃啊，一次不要吃太多，慢慢加慢慢加，那这个渐渐还是会有好处。那讲到这个用生附的这一点的话，我就想到说这种回阳的药生附之外还有吴茱萸，那是以后会教的啊。吴茱萸跟附子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调性，但是它也是非常重要的药。那还有就是有些人的那个病邪太里面的时候要从里面推出来，我觉得除了用附子剂还有一招可以用，因为附子剂的作用点啊，好像是比较偏向从少阴这一层开始往外推，就是厥阴那一层附子剂能够做的事情好像有点够不到的感觉。那厥阴那一层要怎么做？厥阴层次的这个药，当然有厥阴病的药，比如说什么乌梅丸、当归四逆、加五鱼姜附汤之类的。但是厥阴区块还有一个做法，就是灸膏肓，直接把阳气补进厥阴区块。所以，中医总是说灸膏肓可以治百病。那灸膏肓可以治百病，我觉得是蛮有道理的，因为中国人说的百病都是什么风气在这里面造成很多混乱，渐渐产生各种慢性的这种不好的东西，但基本上都是邪气进入人体。那人体的六层防护网最后一层是厥阴，那你不断的把阳气从厥阴补进去，它病邪到最后终究是一直往外推，推到没有嘛。所以病入膏肓，你也可以用灸膏肓的方法来病出膏肓嘛。那灸膏肓的话，膏肓大概是颈椎胸椎四节半左右在旁开嘛，那平常膏肓是被我们的肩胛骨遮住的，那要灸膏肓的话，我会请那个人啊、哦，就是这只手抱这边的肩膀，那这样子那个肩胛骨就会开一点点，那个开来的那一块，你用因为艾草条也很大嘛，你有没有讲多精准，在那一块这样子画圈圈这样游移游移，如果真的那个热气能够透进去啊、哦，那个人会觉得那里有一个热的感觉进去。然后如果你能够持续两边膏肓轮流这样持续一个多钟头啊，如果你真的有灸进去的话，那这个人的那个肠胃会咕噜咕噜响，会放屁，然后这个人会非常口干舌燥，就是灸膏肓跟吃吴茱萸的药性很像。那这个然后你再用灸，就是李海厦先生那个针灸的 DVD 有教的嘛啊，就是说他那个在灸这个足三里，把这个热气倒下来，不要让它上火，所以灸了膏肓就要灸足三里。就像谭树渠说的，吃了吴茱萸很重的剂量的药的时候，就要吃真武汤把水气打上来灭火。好，就是有这样的观点。那就如果你能够把握住灸膏肓这件事的话，其实有很多慢性的病啊也会渐渐好转，只是要有一点是要持之以恒啦啊，大概是第四椎半吧啊。那当然，资讯小的同学认得出大椎穴在哪里，然后到大椎下去一格是第一椎下、第二椎下、第三椎下、第四椎下，然后再下去一点，然后再横着找，然后让它肋骨开开一点，那个开开的那一块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方式。那么关于这个果神派的参考著作呀，那我是觉得果神派的这个谱系吧，就正清啊，后来传到后来变成儒家嘛，那中间有分支，就是像是吴佩衡啦、祝卫菊啦、范仲淹啦，那王振龙是民间的人啊，也不算是直接的果神派，就是他也是用很重的这个附子剂。那这些果神派的参考著作，我说我漏了一个齐敏慧的齐氏医案，我觉得齐敏慧他的很多观点啊、哦，可以称之为果神派发生之前的一个环境啊。齐敏慧在四川给了这个中医界一个观点，而这个观点让日后的果神派能够开发出来，所以齐敏慧是衔接着父亲祖派到果神派的一个桥梁，所以这个也可以算是火神派的一个看不到的祖师爷啊，齐敏慧。那齐敏慧的看不到的祖师爷就是父亲祖了、啊、他的祖师叔池远传过来的医术有很多是从父亲祖那边过来的，所以就是富山的医术间接来讲造就了日后火神派的形成。 那富山的医术就可以说是相通于明朝末年这个赵雅奎的洋火派，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派，这样的一个脉络啊。那这些书呢，各位同学都可以看一下，因为里面有一些医案，可以让各位同学知道要怎么有一些技巧。就比如说，小火神卢仲翰，他把这个心阳导到下焦，他是用菖蒲，但这就是我们从前用药很少、比较不会用的一个方法。但他怎么做，我觉得很好。那或者是他在一些很补阳气的药里面会加一点菟丝子，但菟丝子是一个滋肾阴，可是又不至于很阴的药，那他能够把这些阳气留在那边。就是他们每一个人的用药方法都有一些台语说的 pitfall 存在。那当各位同学把《伤寒论》的基本的功夫实践的越熟练的时候，那你看这些其他的人的这些手法就会越有滋味。但是我绝不是希望同学立刻就要把他们的方或者他们的道理全部都悟透啊，不是的。我会觉得我们需要一个基础，有这个基础才能去吸纳别人的这个技术，而这个基础是在《伤寒论》《金匮要略》里面啊，这些基础的部分要有。那关于真武汤呢，我从前发给各位那个敦煌的那个苦行诀的那个讲义里面，它有玄武汤跟大玄武汤啊。那这个，那同学翻不到没关系，我用念的好了，好不好？他就说，跟这个伤寒论的真武汤一样的那个玄武汤，它称为小玄武汤。他说治疗流行性感冒，肾气不够，里面有虚寒，小便不利，然后肚子痛，四肢冷，那就是我们一般的真武汤。可是他还有一个方叫做大玄武汤，大玄武汤的包括什么呢？腰背沉重，然后呢大便又拉稀，然后一天要拉好多次。于是他在里面多加了比小玄武汤更加的什么呢？把生他小玄武汤就已经是加干姜，不是生姜哦。然后大玄武汤又更加的人参跟甘草。那到了这个苦行诀的这个大玄武汤啊，其实这一帖大玄武汤已经几乎包括了理中汤、附子理中汤、茯苓四逆汤、四逆汤，就几乎所有的回阳的那个整所有的药都在里面了啊、哦。就变得很齐全。其实我们要说到真武汤之前呢，各位同学你有没有回忆到我们之前有教过一个方是五苓散，对不对？我说真武汤比五苓散要更强的去运化那个循环。那我们也有教过说，我们有教过一个方是桂枝去桂加什么茯苓白术汤，对不对？也就是传说的苓芍竹甘汤。那这个方其实也是真武汤的一个面向，对不对？所以真武汤它本身就已经包含了这么多的方的意义在里面啊、哦，所以它这个汤虽然就是这五味药或者是大真武汤再加那两味药，但是实际上它的变化是包含了很多个方的结构在里面，所以真武汤变成一个药味很少很单纯，可是可能性却是非常高的一个方子。那如果同学要吃保养的话，吃大玄武汤也不错啊。吃了的话就又有四逆，又有理中，又有什么啊？但破阴时还是用生附啦，但是基本上很多东西里面都有。那么，那跟真武汤相对的方式，去跟玄武相对的是什么？是猪脑，对不对？那猪脑汤。从前在中医基础班，因为想要给同学认识一点中国人治失眠的方，所以就把猪脑汤也提到了。那我说，那这次应该说，当你吃到阳药，吃到全身火热的时候，吃一点滋阴的药来退这个火。那这个滋阴的药，其实多半我们会考虑用猪脑汤。那猪脑汤啊，它这个在苦行诀的那个讲义里面啊，他说治疗心气不足、内生反热啊，我还不是讲伤寒论，这个地方讲到一个东西，心气不足。 我觉得辅行学的这句话其实替我们中医解决了一个千古的疑难。怎么讲呢？因为在这个金匮要略治疗吐血的方子里面，有一个方子是三黄泻心汤或者是二黄泻心汤啊，版本还不一定。那就是说当人吐血的时候要用什么黄连啊、黄芩啊、大黄啊来把这个心火清掉，对不对？那张仲景在讲病机的时候说这个病机是心气不足，那中国人一向听到气都会觉得气是属阳，对不对？就觉得心阳不足会这样子喷血吗？应该是心火太旺，然后这样子血被逼得飙出来，那我吃一些泻心火的药才有寓意嘛，所以才叫泻心汤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心气不足要用泻心火的药呢？所以就会产生历代人在解释金匮要略的那一句的时候产生一个问号。那甚至有人说什么这是一种同类疗法啦，就是正是因为它是什么什么什么大黄在用在什么只是泡一下像泡茶一样涮一下哦，就是不但不会把这个寒带走，反而可以把不但不会把热带走，反而会同气相求把寒带走，就有些乱七八糟的说法了。也不是乱七八糟，就是因为心气不足这件事情得不到一个解释，以至于历代在解释这个心火太旺的吐血为什么要用心气不足这个地方，这个说法上面有一个问题存留在那边。那但是看到辅行诀讲到心气不足啊，其实就会让人觉得很清楚。怎么讲呢？原来就是当辅行诀这样讲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原来在那个时代啊，我们说心跟肾是一个互相交换一点东西的脏，对不对？心火分点到关元然后入命门，那在这个肾这个水脏中间要产生肾气的东西是那一点点火，对不对？那一点命门之火。那同样的，心这个火脏要能够安定是它因为里面有一点阴，所以原来古代说的心气啊是指心阴啦，就是说肾气是肾里面那一点阳的话，那心气是心里面那一点阴。那么所以在这个猪鸟汤的用法啊，我为什么要特地让同学看这个辅行诀的这个段子是这样子，因为《伤寒论》里面提到猪鸟汤的时候就是治疗这个烦躁睡不着觉这件事情。那烦躁睡不着觉用猪鸟汤当然是对的，但是猪鸟汤在治疗流行性感冒的时候有另外是一样东西是《伤寒论》忘了讲的，或者说《伤寒论》不知道怎么损失的那一块，辅行诀讲的那个下利纯血如积压甘蔗，就是如果你肚子很痛拉肚子，然后拉出来的那个大便是血块，然后看起来那个颜色像是一片一片的鸡肝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用猪鸟汤，那个东西叫做阴虚热力，阴虚热力是用猪鸟汤。那阴虚热力的那个特征是下利是又臭又有这种半成型的血块的，这个然后而且还会什么痛如刀刺，就是会痛得不得了啊。所以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同学要记得虽然这个很少见，但是这个时候是一种阴虚热力要猪鸟汤。但张仲景的方里面呢最滋阴的方就是两个吧，一个是炙甘草汤，就是地黄用到那么重，一个就是猪鸟汤，也就是黄连阿胶鸡子黄汤。那这个要先讲一下，那因为我们要下课了，所以猪鸟汤今天来不来得及讲，可能来得及讲吧。因为我觉得首先是这样的，滋阴的药对不对，一定是你看行阳的药一下去就跟身体能量会有反应，所以很快。可是滋阴的药，阴是物质，是需要身体去吸收它的，所以必须要跟人体比较同类的。我们说血肉有情之品，那个情中国人说的这个情况的情 也就是感情的情啊，在这个友情这个字的文法的意思是它跟人类有比较接近的情况。那个友情这个字的那个情，其实它换个字就是现在那个日本科幻漫画讲的它的灵格，就是这个东西的灵的灵魂的位阶跟人类比较接近，所以才称为友情。就是你会觉得一粒沙子好像比较不知道感情这个东西，那越高等的生物越有感情，对不对？所以越友情的东西代表灵格越高，所以呢你要跟人体同气相合的话，就感觉到好像吃草啊，草还比较笨，好像狗啊猴子比较聪明，就是吃它们会比较跟我们的肉体的能量比较接近的啊，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所以鸡蛋黄到底是荤的，那你要快速的滋阴的话，用荤的比用素的好啊，所以是这样子。那用鸡蛋黄，那鸡蛋黄我觉得我虽然这个本草这边哦，给同学那个鸡这味药的这个种种的神农本草经的那个这个各个鸡的各个部分啊，什么鸡的什么脂肪治耳聋啊，鸡肠治遗尿，什么什么弄来弄去都没有什么。其实因为现在我们用这个鸡是这样的，第一鸡就是做成菜吃掉的，那就是蛮滋补的嘛，就这样子，对不对？如果你们真的有虚劳，觉得小健中还不够力的话，你可以把一只这种很嫩的鸡，就是比较就是没有长得很老的那种鸡，那就是年轻的鸡剁成块，然后放到一个碗里头，然后把那个碗倒扣在蒸锅里面，然后就这样一直蒸，然后那个到最后那个碗就会蒸出一些鸡精，然后肉可以不要吃，那个鸡精喝下去就会苦啊，就是之类的吧，就是因为外面的那什么某某鸡精，你也不知道他放几只鸡，所以自己做也不错的。那至于说比如说他的这个鸡的这个什么那个字怎么念啊？皮质里黄皮，我不知道是正确的念法是怎么念，鸡皮质之类的啊。那个东西是我们说的鸡内金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鸡的这个胃到达它的胃之前有个地方，我们叫做鸡胗的地方，你有没有听过啊？那鸡胗是鸡的沙囊，对不对？它在那边有推一些地上的那个碎石头渣渣，然后在那个鸡胗里面这样子磨着磨着磨着，然后把它吃下去都已经磨碎，对不对？那鸡胗的内侧的皮是干嘛的？我们中文叫鸡内金啊。那鸡内的黄金，这个鸡胗皮啊，是一种能够把很多不要的东西磨掉的药。所以呢，我的话就是，我们一般说，如果你是一个有那个肿瘤的人哈，那你又不想吃那些让你的身体受到很大破坏的药，那你就每天煮这个鸡胗皮，就是鸡内金，要么有半鸡内金，生的就是比较看起来绿绿黄黄的，如果是熟的就，我觉得鸡内金不要用泡煮或者生的比较有效，然后就煮在各种你平常吃的补药汤里面，就让煮入鸡内金，那鸡内金就会长期的喝，它会把很快化掉，而且一点都不伤身，就是很温和。那你看我们平常吃鸡胗有多伤，也不会有多伤嘛，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化肿块的一个很好的药。药房的鸡内金有生熟之分，那制过的就是再烤过一遍，生的就是直接晒干而已。所以鸡内金是有这种用啊。那至于鸡子说除热火疮啊，疗血经，这就是阴虚的东西的病。那这个东西我们之后教治喉咙痛也会提到过鸡子白怎么用，所以这个就知道。那其他的像鸡屎，它都治刺消渴。我跟你讲，你就算是糖尿病，要你喝鸡大便来治糖尿病，你也不会愿意啦，所以就跳过算了。那当然，《黄帝内经》还有一些古脉，有一个方子的鸡屎白酒，你有没有听过？那鸡屎白，鸡屎上面那个鸡大便上面那个白白的部分，拿来冲了酒之后是治什么的？治疗那种水肿的啊，就是还是有它很厉害的药效。只是之后还哦，我不知道怀孕有没有用啊，这是一般肾脏病的水肿啊。但我觉得水肿还是有比较温和的方法，我觉得真武汤就蛮温和的。不然的话，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中国的古中治水肿啊，有一种水肿，什么身体里面蛋白质的什么问题？那这个水肿是用什么？鲤鱼炖红豆汤， 鲤鱼红豆汤，那那个是什么球蛋白白蛋白，那我根本不懂的智慧。好，反正鲤鱼的蛋白跟其他鱼蛋白不一样就对了，刚好可以治疗肾脏病的水肿，所以鲤鱼红豆炖汤喝啊，也可以治疗肾的这个疾患。当然我昨天教五苓散也说过，就如果你的肾你什么药都不会用，你常吃五苓散肾也会比较好一点啊。啊，就是最温和的补肾的药的五苓散这样子。那这个，所以这个鸡呢，我们就这样子。哦，对了，对不起哦，素问里面那个鸡屎白酒啊，它是治疗这个有一种人叫做骨胀，就这个人啊塞得饱饱的，吃了早饭就不能吃晚饭，那这样子的话就要用鸡屎白啊，然后怎么样把它泡汤来吃。然后呢，张仲景就是《金匮要略》里面是治抽筋，用鸡屎白煮了喝啊，那是治抽筋的。所以就是比较在实际上经典里面用到这个药是这样子用。那么，那至于说鸡子黄为什么能够振固心阴，那很简单嘛，这个鸡蛋黄是一个永远悬浮在最中间的东西，对不对？就像父子是一个 不决定要长成乌头还是长成这一种的东西，还有一个没有决定的东西，没有决定的东西跟肾比较像嘛。那这个永远悬浮在最中间的，当然就能够让这个身体的阴聚拢在心脏啊。那所以如果要说，我昨天听那个李海夏先生，美国的李海夏先生的演讲，他就说有一种失眠，他用一种形容法，他说比如说小孩子在门躲在门后面吓妈妈，妈妈被吓一跳之后，然后就再也睡不好了。他说这个东西就是说，人的心阴本来是应该凝聚在正中间，振固着整个心脏的能量的，可是呢，如果你人受到情志上的强烈刺激的时候，心阴会散掉。那人的心阴，李海夏形容为心中有一滴血，他说永远不会流掉的一滴血，那是一个形容词，我也不知道那就是什么东西，但是就是心脏里面那个地方有一个东西是不能被震荡的，一旦震到了之后，你的心神就从此涣散了，因为你心阴被弄散了之后，你的神就没有办法依附了，从此你的神就飘飘荡荡的。所以呢，如果是被吓过而造成失眠的人，往往还有一个后遗症，就是这个人有一点会有一点好像我们说散神的那种状况，就是有时候跟他讲什么他会无端的搞错，或者是没什么理智那种感觉。那这样子的心的失功能，我们就要拿鸡子黄这味药来把这个心阴重新聚拢。那可是你可能怕鸡子黄还不够力，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再加阿胶来振固它，加白芍来帮忙拉回来的力道，然后加黄连来帮忙清热。那我们先翻回这个猪鸟汤的那个条文啊，11-23，对不对啊？那这个他说少阴病啊，得了之后两三天心中烦不得卧着，黄连阿胶汤主之啊。那这个同学就知道了，说这个心阴跟肾阳这东西是一个交互的存在，对不对？当你需要吃真武汤的时候，知道你的肾没有阳了，对不对？但是其实这个少阴病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心肾相交的病，如果一旦被肾没有阳，其实往往另外一头心也没有阴了。所以你少阴病有的时候弄一弄会变成说心那边没有阴，以至于这个人就开始烦乱啊，焦虑，睡不着觉。那各位同学，我就要说一下啊，辩证点，就是同样是失眠，当然我们如果用这个黄连阿胶汤，我在中医基础班也告诉你们，是我用比较轻的剂量，就黄连黄芩我没有用那么重啊，我用的比较轻一点，那是跟着李海夏先生用的。那然后李海夏先生需要热汤的时候有很叮咛，就是说阿胶不要再炖过，对不对？阿胶不要再滚，然后鸡蛋黄不要烫熟，对不对？这鸡蛋黄一定要顺着才有用，就是你这个先煮这个黄连黄芩芍药，煮好了之后呢，你再把阿胶捶碎了，把它调化。 那等到你把阿胶完全搅到融化的时候，那个汤也才会变成温的了。温的时候再打两个鸡蛋黄下去，那这样子的鸡蛋黄就不是熟的，就不要你做成蛋花汤啊，就是做成蛋花汤，这个汤就死了啊。那么黄连阿胶汤就是说，比如说有些时候会特别有效，就是黄连阿胶汤跟那个柴胡龙骨牡蛎汤在这种事情上面的辨证点只在一线之间，所以我常常两个都开。就是比如说曾经有认识人，他的妈妈哦，年轻的时候是他爸爸是那种家暴妇女，就爸爸会打妈妈的，半夜在外面踹门那种，那种被吓过以后一辈子都是来睡不着觉的。那那种的曾经受到重大刺激而睡不着觉的，如果那个刺激是留在神经上，就是个从此有点神经好像变特别细，那那个是柴胡龙骨汤。那如果是从此就睡不好的，那吃了黄连阿胶汤就会睡得很好哦，他把心音，把那个被打当年被打散的心音重新抓回来了，那这是一个。那另外呢，黄连阿胶汤是治疗那种最顽固的失眠，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他的失眠是那种什么药都百无比那种，然后躺在床上那个心头啊就思潮起伏啊没有办法止歇那种，就是烦得不得了那种，因为烦就会有热，对不对？我们教过烦这个辨证点跟热是脱不开关系的，所以这个时候烦得不得了的失眠用猪脑汤是有意义的。那之后我们顺便带到这酸枣仁汤，中医基础叫酸枣汤，现在药味我们可能下次再讲。那酸枣仁汤我们就是虚劳虚烦，酸枣仁汤这个东西比较是熬夜，对不对？我跟你讲，熬夜是能够养成习惯的，越盯越能盯，然后到时候真的都永远睡不着了。那那个是肝，你每天肝血要回去的时候你不给它回去，然后一天到晚都不让肝血回去，然后最后肝变成已经习惯了血不回家了，就干脆把门关上了，好像血啊你不用回来了，不等你了，所以这个血无家可归的这种状况。那酸枣仁汤是比较发生在什么状态？如果猪脑汤的那种上火啊是那种心烦，就是思潮起伏而很烦那种上火，那酸枣仁汤的那种上火比较是因为长期熬夜，所以口干舌燥手脚烦，这是另外一种的烦。但是酸枣仁汤比较会有那种很累很累，常年的睡不够，到时候就变成真的睡不着了，那这样子酸枣仁汤。而这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是失眠的几个病因之一。那还有一个就是黄帝内经素问里面的半夏煮米汤，就是一把半夏一把煮米，煮米有人说是小米，有人说是糯米，因为听说糯米的台语念起来跟煮米这个音很像，但是是不是这样子？对，所以但是临床上两种米都还算有效，所以没关系。因为主要这个只是用一种比较脾胃喜欢的这个米来调和它而已。那这个《黄帝内经》讲到这个半夏煮米汤的时候，它的病机啊，它是讲到说他的在那一个部分讲的病机讲得很草率，说胃不和则卧官，他说胃中不和人就睡不好。但是在内经的另外的部分有很仔细的分析什么叫胃不和，他说呀，所谓的胃不和就是人的身体啊一定要阴阳能够相交才能够睡着，我们说心肾不交会睡不着，所以我常常说菖蒲远志同用会让人比较好睡之类的，就是我就算用到那个酸枣仁汤，我也会常常加一点菖蒲远志，就是用来教心肾。那所以我才会之前教睡不着觉，会说心肾不交的睡不着觉，如果你产生的是，如果心肾之气是杠在这里，就是这个地方食道这边闷闷的不舒服，那什么，那是栀子豆豉汤，对不对？豆豉把肾气蒸腾上来，栀子把心火倒下去，这样也能够交心肾，也能够睡着。所以如果你是栀子豆豉汤真的睡不着，就是睡不着的时候觉得闷乱闷乱的感觉，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有形的肉身的食道那一带，那无形的肉无形的这个灵魂的身体，这个心火降不下来，肾血上不来，杠到了，那是用栀子豆豉汤，那吃了以后也会好睡的啊。那栀子豆豉汤用了一次之后， 再用第二次第三次，因为人本来就有点虚了，再用的话人会被寒到睡着要出冷汗的，你知道，就是那这时候就换桂枝龙骨汤这些调理就可以了。那这个半夏煮米汤，如果煮米的效果只是一个调和中焦不用论它，那现在就是半夏的意义了。但半夏我们说它的调性最重要就是三个字，通阴阳。所以《黄帝内经》在解释这个半夏煮米汤的时候就说，人的气是分成阴阳的，那如果你的，我们暂且用火代替阳好了，如果火在上面水在下面，那这个人就会很麻烦，对不对？刚刚说的栀子豆豉汤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人体其实是为什么命门那么多，就是把水放到火上面的时候才是我们说的既济卦，对不对？那如果说那个上面都是阳下面都是阴，哦对，这样子的卦称之为什么？脾卦，对不对？所以半夏泻心汤的那个心下脾就是这个意思啦，就是因为中周不孕，所以阳跟阴产生了这样子，阳在上面阴在下面，就一直上面就越来越往上跑，下面越来越往下掉，就变成应该一直不能阴阳交泰了，对不对？所以把它倒过来，那交这个阴阳的话，半夏当然也是上选之药。所以半夏泻心汤半夏煮米汤症的那个睡不着啊，那个人平常通常会有头热脚冷的现象，就是上面的上半身觉得口干舌燥的，可是呢脚又常常是冰冰的重重的，就是有这种阳不降阴不升的现象的时候，那个才是他说的胃不和而卧不安。所以半夏煮米汤它的意义是在于人睡觉的时候营卫之气阴阳之气必须要交替，那这个东西做不到的时候要靠半夏煮米汤。所以这个胃不和而卧不安，胃是代表这个转输阴阳的这个斡旋中焦的力量，而不是说消化不良要用半夏这样才睡得着，不见得是消化不良，但消化不良也有可能让人睡不着，但是它主要是人的阴气阳气要相通。所以虽然高小汤可能要留到下次教，但至少今天我把中国人的失眠的一些方的框架勾勒给同学，好不好？那你们平常辨证的时候就要照这些方法大概的分判一下啊。那酸枣汤的一些加减的方法我们下一步再再教。那有没有什么听不清楚听不懂的同学？不用生姜甘草都不用生姜，排泡或者接近手骨是泡腹，只是比较足而已。好，同学啊，记得哦，你们今天要最好就是先用在自己保养，自己保养一年，身体确实有变好，都是用在别人身上啊。不要一开始就很高兴的加拿大白老鼠哦。这个千万千万，我觉得我教书是一个站在一个非常自私的立场，就是说我们先把自己保养好再说啊，不要随随便便自己身体还没有搞好就要救助别人啊！我不赞成这种做法，所以请各位同学这种比较需要有实验精神的药都用在自己身上就好了，不要把家人卷进来，拜托拜托啊！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呀？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好，还有没有？好，那不然就下课了啊。